大家分享是我的榮幸。咁不知道大家對於父親節有咩諗法，有咩心思呢？會唔會係一日同家庭去慶祝一日嘅日子呢？會唔會係喺平時照顧小朋友車出車入煮飯買餸好忙碌嘅時候有一個歇息嘅時候呢？又或者會唔會係趁呢個機會慰勞爸爸夜晚去一間佢好鍾意食嘅餐廳去食一餐好好嘅飯呢？唔知道大家點睇父親節呢？如果你嘅太太今晚同你講話啊，老公啊，你咁辛苦，今晚唔使你洗碗啊！如果有咁嘅情況，你話俾我聽，我會衷心咁多謝你，我有咁恭喜你。咁喺今日特別嘅日子父親節咧，我想起一個故事。我細個生日嗰陣時候，呢個係真人真事。我細個生日嗰陣時候咧，我媽咪同我講話：阿仔啊，你生日嗰陣時候要記住邊個啊？咁我就即係未識答嘅嗰陣時，好細個，小學讀緊小學。咁我媽咪就話：你要記住生你嗰、那個。因為佢係將你生出嚟好辛苦，細如話生出嗰、那個。咁喺父親節，我會選擇紀念我哋天上嘅父，因為佢俾我做咗一個父親啦，俾咗一個好好開心嘅家庭我啦。雖然我係有勞氣嘅時候嘅，有兩個好精叻嘅女啦，或者可能叻過頭嘅女啦，但係天父話咁唔止喎，我俾一個屬靈嘅家庭你。入面有牧師啦、師母啦、uncle 啦、auntie 啦、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啦，同佢哋玩，教佢哋嘅大哥哥、大姐姐啦，同佢哋一齊玩、一齊學嘢、學習嘅小弟弟、小妹妹啦，所有人咧，都係喺佢哋生命裏面更加令到佢充實、更加有靈命嘅。咁就好似喺阿 Wanna 同埋兒童主學嘅裏面咧，對我嚟講咧，見到小朋友在身體上面成長同埋在靈命上面成長更加重要，對我兩個是一個好大好大的祝福。咁所以我經常會提醒自己父親節我應該記掛天父，同埋在父親節我會提醒自己，我每一樣天父俾我去管理地上嘅事，包括我家庭啦、我仔我女啦，都是从天父而来的，不是我应该得或者也不是我拥有的，是天父赐给我的。所以我在今天我是想多谢我们的天父。那我准备了一点经句，麻烦下一个 slide。在这里有讲诗篇第127章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覺得是沒什麼我值得誇耀的，是感謝神給我有這個機會去管理他的財產。那我們很多時候都想了，我們有多愛我們的子女啊，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天父有多愛我們呢？雖然我們即是我啦，我有白髮，我們線也都向我們髮線向後了，不是我們是我，但是天父一樣地愛我們，他很希望我們一些大的朋友一樣是倚傍在天父的身邊。唔該，下一個 slide。咁喺路加福音11:10-13裏面咁樣講：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咁就好似我知道平安堂嘅小朋友咧，系出咗名系精叻同埋乖嘅。咁我希望好似我哋小朋友听我哋爸爸妈妈话嘅一样，就让我哋大朋友亦都听天父嘅话一样。愿荣耀全归于神。多谢各位。 多謝阿 Wayden 的分享。咁佢都係首先咧，佢上嚟講嘅時候咧，佢都覺得佢今日所擁有嘅一切，包括佢嘅兒女、佢嘅家庭或者呢個屬靈嘅家，其實都係天父所賜俾我哋，所以佢都係將榮耀歸俾天父。呢個亦都係我哋需要學習。但係反轉嚟講，喺現今嘅世代，我都知道其實我要作 或者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爸爸，其实真的不容易。在我自己仍然是小孩子的时候，唔计几十年前啦，我仍然小孩子的时候咧，我总是觉得当时做爸爸，包括我的爸爸都是，就是话咧，佢哋只要是勤力工作、专心工作，努力赚取足够的金钱，然后咧就让屋企人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嚟到过生活，这个就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一个称职的父亲，一个好爹哋啦。所以在以前的时代，照顾子女的责任其实就真的差不多完全就落晒在做妈妈的身上。但是时移世易，现在做妻子的或者是做妈妈的，往往是要求是做丈夫的要分担照顾仔女那个的责任。搵钱大晒啊，搵钱唔使做啊，是吧？即是话呢，其实而家女性都担起半边天㗎啦，咁所以呢好多嘅女性或者母亲其实都要求父亲是同样嘅嚟到系分担照顾仔女嘅责任。亦都好多嘅系心理学嘅专家，又或者一啲嘅书籍、一啲嘅杂志刊物，其实都证明父亲在成长当中的小朋友是占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所以做父亲今时今日来讲，我们除了是要努力对外来到工作之余，我们更加的要是尽心来到对内同子女，我们有沟通有倾偈，我们帮助他能够可以是成长的时候更加的健全。否则一个不小心啊，我们的仔女若果是行差踏错啊，那就弊了。所以其实今时今日我自己都是，我都感受到作为一个父亲真是不容易。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讲到有一个的是信了主的爸爸。这个爸爸呢，他就一日入到一间的商店里面，是想着买一些物品这样。他入到这个商店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的是售货员竟然是上帝。售货员是竟然是上帝。这个的爸爸就问了，主啊，请问你在这里你是卖什么的东西呢？你是卖什么东西呢？所以呢，然后这个的上帝就说呢，我是卖你心目当中所要的一切，我是卖你心目当中所要的一切。咁呢个爸爸呢听到呢就非常的开心，正啊，即係话呢我想要嗰啲嘢佢可以係完全卖晒俾我。咁所以呢个爸爸佢话呢，首先我呢就要我啲仔女啊，我嘅仔女呢第一就要听听话话，千祈就唔好一言九鼎啊。第二就係话呢，佢考试要起码都有几支火箭啊，火箭大家知道即係 A 啦，千祈就唔好单梯，即係攞 H 啊。咁最好嗰个嘅 GPA 呢，即係冇 4.0 呢都有 3.75 啦。咁第三就係话呢，係佢读完书出嚟呢啊，就真係最紧要呢就有一份好嘅职业啊。咁做医师、做律师，但千祈就唔好做牧师啊。咁然后呢就係话最后佢话呢，最好啲仔女呢可以亦都係得着仁爱、喜乐、和平啊。这个我哋觉得呢个父亲真係要求好多，呢个父亲呢真係属灵属世全部佢都要立晒啊。咁呢个上帝呢就笑笑口咁同呢一个嘅父亲讲，你搞错咗啦，我卖嘅就係种子，我卖嘅唔係结出嚟嗰种嘅果子，我係卖种子 我唔系卖结出嚟嘅果子。啊，上帝净系卖种子，佢唔系卖果子。呢一个嘅比喻，其实都俾到我或者俾到我哋都有好大嘅启示。个启示就系话，即系无论你信耶稣好，你系唔信耶稣好。上帝赐给你那个的产业，我们叫产业，那个的儿女就好像是一粒种子一样。这粒种子呢，就是要我们好像农夫那样，而我们得着这粒种子之后，我们就负责这粒种子，就将它放在一个适合的土壤里面让它生长。然后我们每日去淋水灌溉，去除虫施肥，又要除虫那些杂草。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对的父母，我们得着这一粒的种子，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要悉心的来到去栽培他们。父母除了是要尽上那个的本分之外，尽上我们的本分固然重要，但是在这个的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的里面，诗篇127篇一至五节的里面，其实也都给到我们一个较为更加深入的教导。在第一节在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一节的经文呢，很多时候在教会的建堂啊，或者在教会的扩堂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一节的经文。但是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就不单单是应用在建筑物，是应用在成邑当中，乃是说这一节的经文也都包括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人际的关系，在我们的家庭等等。这一节的经文教训就是，若果家庭和社会的繁荣仅仅是凭自己那个的努力是不足够的，唯有是靠耶和华的同在，这样才能够得胜。即是我们俗语所谓，就是我们谋事在人，就成事在天。这样解，没有神的祝福，人的建造都是徒劳无功。即是说，其实讲到，就算我们给我们的小朋友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我们给他参加所有的课外活动，更加可能包括领袖训练营啊，或者那个潜能发掘等等，做晒。总之我们要我们想我们的小朋友赢在那个的起跑线上。虽然我们是这样，但是要记住就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就算我们做父母几咁系用心良苦，悉心安排佢嚟到学呢样学嗰样，都无法能够取得成功。圣经里面嗰个成功系咩意思呢？其实我即系啱喺过去嘅星期三嘅祈祷会，我嘅灵修分享系啱，就系喺呢一个嘅箴言嘅十章系22至23节里面讲到。就是说基督徒的成功不单单是讲到我们的富足，或者神所赐的富足，更加是包括是有从神而来那个的力量和保守，可以胜过或者是克服我们周围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有主同在，那个的喜乐、那个的喜乐和平安。很简单，那个的成功。但是我们怎样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去到神那里呢？我们怎样帮助我们的小朋友去倚靠神呢？我们怎样来到令到小朋友是被神来到带领他的人生，以致他不会好像圣经所讲，就是说 枉然劳力，唔会话枉然警醒。我哋应该嚟到去点样做呢？我哋都知道现今嘅小朋友，包括埋青少年，我哋都知道其实佢喺一个叫做科技先进，喺呢一个嘅电子传媒日新月异嘅一个系社会当中，喺呢啲嘅资讯系无孔不入。小朋友、青少年其实佢哋面对紧系各方面嘅资讯嘅报道，佢哋掌握嘅信息好多。但因为他们那个年纪的限制，但因为他们有限那个的理解的能力，那个的分析的能力，以致他们不容易来到分辨什么叫做善恶，什么是叫做是那个的是世俗的文化，他们不容易来到分辨。那很容易就是说他们是跟随大众的文化，或者是我们叫做是跟从那个俗世的文化。特别我们的仔女，我们华人仔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在北美洲，他们是面对着是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他可能是回到学校，他是面对西方的文化，回到家的时候，我们所教导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所以是有阵时他们在当中是有那种的冲击，而不容易建立一个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容易。在面对这方面挑战的时候，教会往往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是肩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或者是叫做使命。教会是肩负起这方面的使命。因此教会，我们是很多的教会都是当然包括平安堂，我们都不例外。我们设有一个叫儿童事工，而这个的儿童事工当中，除了在圣经知识的教导之外，更加会是将到是我们那个信仰的道德价值观，我们那种小朋友需要那种的独立思考，或者他们的情绪健康、人际关系，都是透过在儿童那个的是活动当中，或者在个儿童那个事工当中，来到将那个的信仰是连贯于在他们那个的生命和社会接触和家庭接触当中，以致在他的生命的里面，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都可以能够知道怎样作出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儿童事工就是务求将小朋友他们从小的时候来到将他的信仰根基是打好，并且是塑造他有良好的品格，以致将来他们能够茁壮成长。除了教会之外，家庭也都一定要配合这个培育的工作，或者是一同的来到在当中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功夫，来到一同在当中来到去让他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栽种，我们一起灌溉。作为父亲，其实我们除了是要言教之外，言教就是说除了我们用口来到去做教导，更加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用身教，我们要以身作则。作为父亲，很多时候你看回小朋友他成长的时候，其实都看回你做，看回你以前那个的是缩影是怎样，甚至乎看回你现时的缩影，你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你发觉小朋友咦为什么那么臭脾气的啊，原来你自己都是臭脾气啊，你发觉小朋友呢是为什么他好像都很敬畏神，因为你自己都是敬畏神。很多时候就是说呢是有那个的是影响在当中。所以呢有一个爸爸，一个爸爸呢他被问到呢说咦为什么你可以是劝服到你那个的小朋友他这么喜欢看书阅读， 佢唔好似其他小朋友咁样淨係打機嘅？啊，有个爸爸咁问到啦。咁呢个爸爸就话啦，佢点答呢？佢话呢，唉，小朋友唔会听我哋讲㗎，小朋友係模仿我哋去做㗎。所以佢话 children don't hear us, they imitate us。佢唔听我哋讲，但佢係模仿我哋去做。所以嗰个以身作则係作为父亲，我哋嗰个身教係好重要喺个家庭当中。当讲返身教嘅时候，作为父亲身教嘅时候，其实我都想係有两样嘢，两样嘅事情小朋友係非常嘅唔鍾意，甚至乎係厌恶，有两样嘢。我做父亲，其实我都要即係留意。我睇返我自己嘅时候，若果你係家教好严，你作为父亲，甚至乎或者系母亲，你好严，好多时候你可能啲细路仔佢要乜你就唔俾乜，佢话要去出去去同朋友一齐去行夜街唔准，又或者咧系佢出去或者系个朋友嗰度 sleep over 唔准。嗱，好多时候就算父亲系好严，但系个影响系咪好深呢？可能好深，但我曾经讲过噶啦，我曾经讲过就系话咧，我细个时候非常曳嘅，我老豆咧绑住我嚟打嘅，因为佢唔绑住我走咗去，我边会企喺度俾你打啊？真系走咗绑住嚟打，但系我自己大咗之后咧，我一样系好尊敬尊重我嘅爸爸，我唔会因为佢。我细个嘅时候，佢好严对我打我，我就唔中意佢。我一样系好尊敬佢。相反，作为儿女，有两样嘅嘢咧，系对父亲或者系母亲，有两样嘢我哋会系儿女系好讨厌。第一就系话佢嘅 integrity， 佢嘅 integrity 出咗问题，即系话咩叫 integrity？ 就系话咧，佢讲一套做一套。经常都是一副伪善的面孔，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仔女最看不起我们的其中一位行其中一样的行为，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就始终法利赛人，我们在当中整天都是假冒为善，对小朋友的影响就会很深。当你是基督徒，你假冒为善的时候，你叫你的仔女回教会，你叫他信你所信的神，你估他会不会信？他会不会回呢？睬你都傻，看不起你。第二就是，如果你有两个或者三个的小朋友呢，就是你都要小心。小心就是什么呢？千祈唔好偏心，唔好有宠爱，唔好有唔公平。当你系有嗰个偏心嘅时候咧，你系会影响嗰个小朋友佢嗰个身心或者系身心灵嗰个健康发展。我哋容易犯嘅错误就系话咧，我哋较为偏袒系年幼嗰一个，细个嗰个，我多数系锡佢多啲。可能觉得他不懂事啦，咁我哋又觉得咧，读书嗰个叻啲嘅咧，我特别系锡佢多啲。嗰个听话嗰个咧，我哋又系爱佢多啲。我哋买礼物可能净系买一份俾嗰个咧系听话嗰一个，我中意嗰一个。如果小朋友佢意识到喺屋企佢里边，佢长期都系受到父母嗰个唔公平嘅对待嘅时候，又或者喺嗰个系偏心嘅环境之下成长嘅时候，佢好容易长大，有好多嘅怨愤，有好多嘅沮丧，有好多系妒忌呢一啲嘅性格。你唔可以话做爸爸嘅，你唔可以话钱系我嘅，我俾你食，我俾你住，我俾你学费供书教学， 已经够了，个个都是这样，钱是我的，我给多些那个使不得啊，钱是我的，我买多份礼物给他不得啊，你试下，你试下这样做，随时那个家庭支离破碎。然后第三节，经文第三节正话阿威灵分享的时候，他都引用过，我哋冇夹过噶，咁但系觉得咧呢节经文其实真系系好系应用喺我哋嗰个嘅家庭嘅里边，应用我哋作为父亲嘅、母亲嘅，都非常嘅嚟到系适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人提醒我哋。诗人提醒我们什么，就是说呢，是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也都是属于神的产业。我们在地上就是说呢，我们相信我们在现时我们那个的家庭里面，小朋友是一个暂时神托付给我们那个的产业，而这个产业原本是属于神的。若果我们有这个的观念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那个的养儿育女的方面呢，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产业这个呢、个字眼heritage, 这个的字眼或者是赏赐 reward, 这个的赏赐呢，有时候我想起就是产业，就是说一些很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产业了。这些的资产呢，神托付给我们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到去管理。我们最好就让这些产业呢，首先就保值，然后最好就升值。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产业或者对资产那种的看法。好像呢，我们都跟其他的资产的看法一样。我们的 mutual fund 呢，我们成日都及实它。希望呢，这些的 mutual fund 呢，就真的可以保值甚至乎升值。而儿女讲到这份的礼物，神就是那位送礼的人，我们就是收礼物那一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收这份礼物，我们不是永久可以拥有这一份的礼物。换言之，今日你同我，我哋有幸成为我哋小朋友嘅父母，我哋要认清楚自己嘅身份。我哋只不过系托管人，我哋只不过喺当中系管家。正如我刚才所讲，我哋系管家，神托付俾我哋嘅时候，只不过一段嘅时间之后咧，仔女佢长大之后，佢自自然然就会离巢，而我哋就会是空巢。这个是必然性的。所以我都知道仔女永远都不会在我们的身边。啱唔啱？仔女永远都不会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可能是长大之后去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去了第二个城市生活。他们有可能跟着在外地来到工作，跟着结埋婚，他们会过他们自己快乐的人生。我们不可以永远跟他一起。我都很现实的。我怎样现实呢？就是说呢，我老了之后我就不会跟仔女住了。我老了之后不会了。为什么？现在仔女跟你住就好地地了。你老了又多病，行路又不方便，又失忆症，后生照顾你好惨。现在的后生也好惨了，啲后生呢又要即为了搵食奔波，搵食艰难嘛，又要在家里面照顾那些小朋友，也都给很多的时间，更加可能在教会又有侍奉，他有其他个人的一些的负担。其实现在 的年轻夫妇他们都很辛苦的了，所以呢，我们又识做一点。第二时呢，我都是想着了，我下定决心我是住老人院，不跟仔女住的了。我发觉 即係我哋隔幾條街嗰間嘅 Pine Grove， 嗰間都幾好嘅啊。咁誒，疫情之前咧，咁我同即係其中一班弟兄姊妹咧，我哋每一個月去嗰度咧，係同啲老人家咧就係有一個嘅簡單嘅崇拜啊。咁誒，遲啲我搬埋入去住噶啦啊。咁誒，不過就聽聞咧，其實排隊都好耐嘅啊，排隊好耐。但我又聽聞咧，喺我哋當中有一個 Pine Grove 嘅董事喎啊。咁啊，第時即係排隊嘅時候咧，排唔到唔知揾佢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即係快啲咧啊？咁啊，即係講咁講啦嚇。咁啊，但係咧，其實就係真係喺嗰個嘅係同仔女相處嘅時間，我哋係好有限。更加就係話咧，其實另外一方面，我哋要明白，除咗唔單單我哋係同佢嗰個嘅相處嘅時間有限，更加嘅，其實我哋要係好珍惜。好珍惜我哋同佢一齐嘅时候咧，我哋去明白到有好多嘢系我哋作为父亲或者系父母，我哋同仔女相处好多嘢，大家去忍让，然后咧喺嗰个嘅相处当中咧，有好嘅美好时间。所以我哋有个说话叫好趁青春就留倩影啊，好趁青春就留倩影啊。呢句说话唔单止讲到我哋仪容外表嘅。这个更加应用在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里面。我们把握和子女相处的时间，还闹什么交啊？还日日搞到家嘈屋闭做什么啊？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啊？时间那么短了，还成日闹交？部分的弟兄姊妹其实都知道呢，其实我个女佢喺三藩市嗰度做嘢嘅，咁佢就两个礼拜前啦吓，咁啊唔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前，佢翻嚟，即系翻嚟温哥华啊，咁啊有两三个礼拜时间喺度。啊，有一晚咧，佢就嬲我，嬲我同埋阿师母去睇戏，啊去睇戏，其实我有好多即系都好多嘢做，即系我就即系唔谂住去睇嘅，不过。你梗係唔好啦，個女漏你嘅真係，乜都擺低啦。如果唔係你阿姐阿姐下一次就冇交易㗎啦嘛。咁啊漏咁啊，所以咧，我哋去睇睇去 IMAX 睇嗰套啊嗰套 Top Gun 啊。咁啊一家就去睇戲啦。咁啊睇戲之前睇戲之後，咁啊其實大家傾偈都好開心嘅嚇。咁啊講下啊呢、這個咁嘅 Tom Cruise 咧60岁咧仲咁有型嘅。啊，同20年前就冇乜分別嘅喎，啊，咁咧，咁啊，大家傾下咧，我又即係搞下笑啦，我唱翻上集嗰首歌俾你聽啊 ，Take My Breath Away 啊，咁搞下笑。啊，咁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喺當中好簡單，但係我哋喺相處嘅時間嘅裏邊，我覺得就真係好趁青春就留倩影啊，我哋要。珍惜那种温馨的时间。儿女是神所赐的礼物，这个的礼物是让我们暂时的来到是托管，但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有他自己发展那个的性格，有他自己那个的思想，有他不同的际遇，每一个人都会不同。所以我们作为父母，我哋千祈唔好忘记，千祈唔好忘记将你嘅仔女藉住祷告嚟到去交托俾神。我哋求天父嚟到去带领同埋保护佢嘅成长，嚟到让佢喺嗰个人生当中，佢唔会偏行己路，佢行喺神所要佢行嗰个道路当中。因此在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和教会其实好像一个 partnership， 一个的形式。啊，我们就是一个伙伴 那种合作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要将神的说话带入去在小朋友那个的生命当中。所以作为家长和教会，我们一起来到努力的去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去尽上我们的功夫，我们一起来到去灌溉，一起来到去栽种，一起来到去爱护这些的幼苗，使到小朋友他在神的爱中来到是成长。记住，一家蒙福是从神来到开始的。最后同大家分享的是麦克亚瑟将军，这个的 General Doug MacArthur， 他一个的祷文。这个麦克亚瑟将军大家知道，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盟军的五星上将，他有一篇是为他的仔仔特别编写的一段的祷文。这个祷文我更加盼望也都成为我们今日我们作为父亲，我们是为我们的仔女所祈求的。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个的祷文就是说，主啊，教导我的儿子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当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当中也都保持那种的谦逊温和，教导我的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会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即认识神，同时也都认识他自己，这个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日落之途，即是安日欢乐之途，好奇怪啊！我们看看，不要将他引上日落之途，而将他置于困难以及挑战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到在风暴中怎样能够站立起来，而由此来到学到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其他人之前，他先行学会有那个的自制，在迈向未来的时间里面，他不会遗忘过去。最后就是主，在他这些的美德之外，我亦都祈求你赐给他有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于严肃，赐给他有谦虚，使到他永远记住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可以细细声跟自己说，我总算这一生人没有白白的活下去。这个就是麦克亚瑟将军他为儿子那个的祷文。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是在座当中每一位作父亲的，我们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父亲，晓得怎样来到教导我们的儿女，也都帮助我们有能力的以身作则，作儿女的模范榜样，也都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将最好那个属灵的遗产是留给我们的子女来到得着。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